河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 四晚要大球场进击的港甲，今日哇，今日多咗个喎， 五个箭头啊， 五箭头啊，咁啊介绍下先啦，我身边安爷啦，阿 Billy 啦 ，Gary 同威哥嘅。 咁我哋喺斯多夫心目中咧，仲争紧件喎。 差边个？ 斯多夫话要六箭头啊，六个箭头啊。 箭头， 我哋得五箭，我哋得五箭。 唔系，唔系有。 我哋终于五箭啦。 系啊，我哋终于都五箭啦。 六箭头嗰个要坐台噶啦。 喂， 唔系啊，只能够瞓地下啊。 哇，唔好讲，冇激动，你我唔 high， 麦基打咁差，你都 high 啊，真系。 喂，今日惊静啊，咪有冇打小人啊？ 我俾人打紧小人啦，礼拜二头喺福港英雄本色系咁俾人打我啦。 你讲错嘢啊？ 唔系话我讲错嘢，我讲得偏。得滯啊，大佬！早知道我至高無敵啦， 痛下啲嘢，好多人打你噶，應該。 屌、我打一次打三日啦，頂你個肺！ 打你個死人咪，打你馬鞍叫雞嗰啲 嘛！打你冚家富， 仲要打埋你個嘴啊！ 打你冚家富啊！真係好臭。 阿咪今日個頭 gel 高咗， 唔係啊， 係 咪嗱？因為話威好彩，我嘴冇腫到啫， 頭髮長咗啫， 好彩嘴冇腫到，咁咪得嘅。 心地善良， 心地不嬲都無良啊！你好黐線嘅，好簡單啫喎。即系讲真的，有时善良嘅嘢，喂，会俾人搞噶。金地都话斋，你唔搞暴力嘅嘢，你最终写暴力手上。 但系你唔好咁自格咁过分，又偷阿婆底裤啊，又呃阿伯企，捉企阿伯钱嗰啲，你都做嘅。 我强奸大肚婆啫，我强奸大肚婆啫，屌！ 哇，你真系，你咁都 即系除咗好嘢之外，乜都做嘅。 唔系咁讲嘅，系咪先？即系我做好嘢嗰阵时，我会话俾你知，喂，我扶阿婆过马路，其实我阿婆喺度等人啫嘛，你明唔明啊？ 讲咁多废话，搭七啊！ 啊，俾人搭。出噶啦，再講。 安爺係咪流浪啲新嘢嚟？啱啱加入你 流浪係嘛？我見到好似太陽報報出嚟嗬， 咁東方集報業集團啦。 咁佢就話2700万喎，莫山就抌呢個錢出嚟開會所啦。咁啊有按摩池啊，gym房啊。 唔係嗱，有按摩池有冇按摩女先？嗱呢樣嘢好緊要啊。 有啊，不過人妖嚟㗎。 哇！我覺得 廢話。 工廠區嗰度搞㗎係咪？ 工廠區。 工廈。 平平地啊， 嚟翻荔枝角啊， 近地。 心理主場， 我諗主要就個氣氛好啦，即係其實就錢就多嘅，2700万其實可以買到180个梁子成， 即係咁講，即係咁講，我有 佢對數字都好犀利。 我有即係我質疑就係佢講2700万，實質係咪需要2700万咧？ 咁都要，唔係你又 要啦？2700万唔係錢嚟 嘅， 咁啊係， 即係好少錢嚟香港， 都買唔到個單位喺西九嗰邊。 你唔好話住咩中產，你會乞衣嚟可能隨時。 唔係啊，我主要係搞嗰啲水喉啊、重裝啊之類咯， 或者按摩女郎啲人工 啲器材啊，我哋納落又好似普通嘅啫。器材就係嘛， 唔係似翻間會要有嘅嘢咯。唔係 通常，對於球員嚟講就有份歸屬感喺度，即係話我始終都係有我自己地方，唔需要下去康文署私人嗰啲。所以健身房嗰啲， 唉， 冇講啦，真 係。衝完波都有個地方做 gym 啦， 即係唔好話 book 唔到場，冇機會，你可以練下冇藉口啊，你啱啊，跑步機 要 跑。 即係例如個球會要早課嘅，又要晏晝， 又要晚操啊嘛， 落雨又得操下嗰度喎。 咁你中間時間有個護子唞下咁樣， 即係有啲凝聚力歸屬感。 係咯，再唔係間間休息房俾球員瞓下覺， 有補 PT 都要嘅。 唔係啊，以前飛馬有啊，以前飛馬， 以前喺沙崗位。 天水圍年代啊，有一打機噶嘛， 佢好似一個三層嘅別墅咁樣噶嘛， 啊，即係希望 好似嚟嘅， 嚟緊傑志都喺石門即係沙田都有個賽馬會嘅訓練場，第四季啟用啦，報稱， 但係而家起成點啊？ 係啊，報稱，但係而家我因為我住附近嘅，睇到咦都淨係得兩個球場仔咁大把 啫， 係啦，有幾個龍門添嘅。西龙门啊，西场啊，三四个西场。 佢搞青训啊嘛， 即系俾靓仔用嘅啫， 俾靓仔用啊嘛。 我唔知道到时球杰志会用咧，不过即系起码多啲嘅设施对于 推動香港足球咧就件好事。咁但係咧，琴晚其實對於香港隊嚟講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一場作客大敗越南1-3。啊！即係簡單嚟講，呢一場波我會形容為一場完全反映足總近十年將青訓任務交付於球會嘅報應式慘敗。 嗯哼 ，OK， 即係一個報應嚟，我想講。 咁啊，3-1啦，作客去咗越南賴咗嘢， 賴大攤啦。 睇下嗱，左後嗰幅相先咧，講先之前我謝一陣你啊，因為我60分鐘行動啊嘛，而家足亞洲足協嗰度咧，咁啊原來亞洲嘅球隊咧喺個時間嗰度嘅成日拖延時間，令到個比賽實際嘅時間咧就。得翻52分幾鐘，比起個先進國家咧，意甲嘅65分幾鐘，65.15啦，英超係62.39，德甲61.48，西甲61.22，咁啊慳成10分鐘咁就同人哋，所以佢話想呢兩年咧提升翻，呢幾年提升翻個比賽時間咧。由53分鐘去到60，就有呢個行動，所以拉嗰條 banner 出嚟嘅。 減少你班契弟喺度典藏啲時間啦。 八宗罪啊嘛，第一係炸傷，第二係吹罰球又被踢咗足球啦。 啊， 跟住第三獲得死球又遲遲唔開。 啊， 第四慶祝入球時間太長。啊，第五惡意 慶祝入球時間太長。 慶祝入球時間呢啲一時興起嘅啫喎，大佬。 惡意阻礙對手開出死球。啊，跟住第六就球員被換走的時候離開球。 冇散步式離開球場啦， 矮攔啦， 跟住第七就唔肯交個波出嚟啦，即係入咗波之後唔肯俾咗出嚟啦。咁啊，第八 呢啲西亞球隊好中意做呢啲嘢。 講埋先啦，真係 場外三亂抌個波入去影響有兩個波成都。即係西亞真係最中意做。 五個字講曬，即係嚴格打擊不君子行為。講完，咁就嗱，睇翻香港隊6場亞洲杯外圍賽嘅戰績啦。哇，真係好不堪啊！個入球數字2粒啊，最大問題呢2粒波全部係後衞入添啊！ 都係越南喎，都係。 啊，我真係灰到咧，2入2失13，咁啊4分。 嗯， 第三名嚟讲都是最差的，甚至乎嚟讲即系全部20队嘅赛事，20队球队嚟讲啦，唉，入球真系排爆艇啊，阴公！ 起初讲都系有机会出线添， 啊，系啊，齐啊，起初有机会啊，2場4分嗰阵时啊， 我记得第一场就旺角场扯红旗啦， 第一场系作客乌兹别克， 诶，走和先嘅， 系啦，李治豪生涯，李治豪生涯嘅最后一场高峰， 光辉岁月真系 啊，最高峰， 最高峰， 跟住之后喺高峰度上急聚式上落嚟啦， 佢呢场都冇入选啦，直头， 系啊，搞掂， 唔好话你话今场你俾科夫。踢中堅就真係個後防又唔係顯得穩陣翻好多，咁其實成我依睇翻琴晚嗰場波，其實成條防線都有問題嘅。 但係我哋死因係咪右下角嗰位啊？今次係角山啊！ 死因 又係佢啊！ 右下角我哋 唔係個鏡頭嘅鏡頭都係 右下角，幅相嘅入田姐啊！3點鐘以下6點鐘啊！ 如果係咁就 Billy 嚟噶嘛？ 嚇，唔係話又關我事？ 長期踢咗集做 part time 嘅點波， 係咯，長期 part time 又賴嘢， 都係嗰句。即係兩年到呢幾年為止，都係佢嗰個問題，一去冇回頭，一個翻唔到。 即係越南教練最好做啦，打佢零零水嚟問一問，喂，點樣嘅先？香港隊啲人 唔使 坐站就最正嘅。 Look at the number 21，好簡單啫嘛。 Always at 21，踢左翼嘅。 佢話因為個樣就類似 Edison 嗰個就係。 Please focus on the number 21，the left back player，that's all。Please focus on this。 你有留意到咧？佢有好多時越南嘅進攻喺右手邊，即係我哋左手邊幫開入去嘅。 喂，但係琴日你睇到咧，其實上半場咧，即係輸完第一球之後咧，佢好似佢好多時咧上咗去助攻之後咧，佢成連跑都唔跑翻嚟，好多時係企咗喺度。同埋佢下半場咧第三個波咧失到第三球咧。佢真係喺中圈，真係企咗喺中間喺中場嗰度企咗，佢真係唔翻嚟就唔翻。 輸到鋸咗咯。 但係你見到科夫咧搏命咁樣追， 即係好似發覺佢個心態好似覺得，喂，你翻有快啲嚟幫手啦，喂，我都頂唔住啦。 出發之前又話佢覺得佢同陳柏豪攰啦，我以為誒佢唔用佢啦，諗住換下啦，又係即 係。其實佢後備名單係有集位球員可以踢得。 車仁秋啊， 係咪先？ 不過車仁秋如果你話擺左閘個助攻又冇咁好嘅，係呢個真嘅。 喂，其實又係咁樣睇啦，你話依場波作客又一定要贏波， 9球啊，大佬！ 一線希望出到線嘅，咁你見到阿金 Sir 依場波咧，擺咗個好攻擊性嘅 陣容嚟嘅。 我自己覺得其實金 Sir 我記憶中好少咁樣擺嘅，因為通常嗱房中嚟到講黃楊啦、梁振邦啦、白鶴啦，即係呢啲類似工兵或者實正啲，通常三個擺兩個。 佢多數點都會擺兩個。 係啊係啊。 係呢場波唔知做咩，就係、是、擺黃楊一個。 因為呢場波要入九球先可以確保咩？ 九九你條命咩？九 你九九最終咪九球必失咯。 通常嗰兩個啊，阿高盈之同埋。同埋林家偉啊， 搞到機爆血管 啦！咪真咁講，嗱我補充少少啦，嗱即係其實即係見到阿林 友真係。 嗱我明，得冷靜啲，冷靜啲， 我哋而家嚟 心 情，冷靜啲， 冷靜 啲，唉，即係我見到林家偉，即係呢個球員咧喺港甲，喂大佬啊！你對緊嘅唔係對公民啊！你要明白一樣嘢，唔好上腳啦，拜託！ Uh-huh. 即係你啲死人打法咧，拖死對波不特止，你仲要下下喺中場線失波，一失嘅咁啊，要搞到黃楊啊，搞到陳偉豪嗰啲後防，唉、哎，我真係林家偉呢啲 變咗會令到個後防壓力好大咯。其實我自己咧睇完場波，我第一個感覺就係話。點解你唔係雙防中列寧峰加呢一個白鶴打雙防中，然後用嗰個谷盈智教跑咧？ 但係你見到咧，就係你見令到谷盈智咧，成個半場咧係 俾佢局限咗。 唔知谷盈智唔知攻地， 佢唔知 攻地守好啊， 係咯，因為大家都 因為鬼要林家偉企喺佢隔離啊嘛。 呢條橋試過㗎啦，主場對阿聯酋 係啊， 爆咗啦， 同樣一樣。 我又唔明白阿金 Sir 啦。你點都係最尾都係換走谷盈智，你唔諗下換走林家偉？ 唔係個重點就係話啊，我覺得 Kim Sir 真係迷信於即係林家偉個神奇一腳啦。即係當然呢個神奇一腳係曾經有效果，但係問題是今屆喺傑志個組織重任已經唔喺林家偉身上， 阿基哥度啦嘛， 喺林柱基度啦。咁即係其實而家睇翻個情況就係話。林家偉啲波係你有護波能力，大問題你身形單薄啊嘛，係咪先？即係對啲快速嘅，對越南呢啲，老實講，越南都未算最快 嘅。唔係啊，越南依班球員其實已經都係做翻最簡單嘅嘢啫嘛， 逼搶你 啫嘛，快你一步啫嘛，因為你哋班球員慢啊嘛，係慢到矮咁樣啦。 唔係，你林家偉嗰啲係特慢，咁所以其實呢個情況就 是、所以其實佢係變相拖埋曬成個節奏， 佢拖死咗對波啊！所以其實而家嘅情況就係話我哋呢場波其實我哋都唔話即係冇係刻意着墨太多啦，因為都係嗰啲老問題係咪先？即係觀眾如果有睇開我哋節目嘅都知道，其實個問題又係郭健邦，又係林家偉，又係blah又係blah。你睇翻全部啦， 係今次冇李志豪， 係啦係啦，少咗啫嘛，係咪先？我哋唔想即係碌完又碌，碌完又碌。 嗱，既然唔想碌，咁我哋不如諗啲前瞻性少少嘅嘢。 嗱呢鑊嘢咧， 嗱，如果我哋要去改善嘅時候，我哋可以即係著眼喺邊啲位度改善咧？ 哇，其實呢鑊嘢咧，我首先想勸阿金 Sir 一句就係、是，真係唔好再相信南華嘅的係球員啦，唔該。呢、這個時間真係需要一個大換血㗎啦，尤其是你本身南華呢隊波，我上個禮拜個都係需要大規模換血㗎啦。 咁你講中咗我哋槍朋友布耶斯咧，佢就話效力南華的港隊球員踢得好差， 除咗葉鴻輝 係事實， 係嘅，除咗葉鴻輝 係啦， 個十二碼。 另外其實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是，譬如咧嗱，南華會今季即係球會啦，香港波其實踢得麻麻地啦，或者 咩麻麻地咁厚度啊， 就係 差啦，直頭 患得患失之類啦嚇，咁會呢一個又會影響到國家隊咧，即係近期啊踢好多國際賽， 喂政治不正確啦， 冇國家隊， 未好搞港獨啊，係咪先？ 代表 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 代表隊，係啦，你唔好搞港獨咧，仔。 會唔會影響到成個嗱？譬如我哋講遠啲啦，德國睇拜仁啦，西班牙睇巴塞啦，香港睇南華會啦，即係南華會今季踢得唔好嘛，咁會唔會喺嗰度又有啲影響？因為佢哋球員本身個信心啊、士氣啊、狀態啊之類，其實一定唔係喺個高峰啦，即係講緊南華會嗰班球員，係啊，係特別嚴重啦。咁如果你再即係再擺咁多重任喺佢哋身上咧，其實可能真個效果真係會差咯。 我一定噶啦，咁始終嚟講，你大豪都係嗰句啦，你次次見親大豪都一打三、一打四嘅，大佬，喂，唔好咁啦，31歲咋，咁樣玩殘，同埋佢最有傷喎、啊， 連續兩個禮拜俾越南3-1、3-1咁。 佢未由新年開始都未停過，由春武理到而家， 停一對三啊！ 喺聯賽都係，喺聯賽又係，大佬你俾人唞啊！ 同埋咧都係好似都係我上個禮拜講橫軍上手嘅問題啦。你好似南華咁，其實第三個中堅好似已經冇選擇噶啦， 冇啦。 唔係，其實而家嘅情況就係話，你香港隊要其實調翻轉講，即係我第一個題材就係話，香港隊究竟係咪即係用，即係咪所有嘅最好嘅人都出曬咧？嗱，呢個我就有，所以點解會今日 唔係？其實好多時咧，某一啲位置上面咧係冇第三、第四選擇咧，變咗個球員嗰個調動方面咧，例如話可能佢因為傷或者因為黃牌要停賽嘅話，咁、我哋有冇其他球員可以替補到佢嘅位置？ 梗係有啦，你有心揾 嘅。呢個意思就係話佢哋嘅心態上係有冇諗？过呢一个替补问题咧， 你要睇一个教练个心，睇 系啦系啦，我就系想讲呢样嘢 心态咯。因为你始终佢对其他球会啲球员咧个信心系唔大嘅，你见到佢 唔信佢哋嘅，细会 唔信嘅。你话呢两年你话选阿叶仲朗啊、颜乐峰啊、车润秋呢啲细球会嘅球员入去踢咧，已经系一个好大进步嚟嘅， 极限 嚟， 够僵嘅佢哋。 但系佢 够胆用水补楼啦。 但系佢用呢啲球员咧，只会喺省港杯啊或者友谊赛会 呢啲唔系国际 A 级赛事咯。 你一到 A 级赛事咧，佢又唔够胆用咧，都系用翻杰志啊、南华同埋飞马啲球员落去。 所以我其实成日好强调一个叫世代交替嘅问题咧，就系、是、话。 但系你谂下，你世代交替，但系你好似头先阿咪话斋，之前十年香港嘅青训系断咗噶嘛？你话未来我嘅睇法就系未来三至四年咧。足總要做嘢，加快速度做嘢就係 加快個世代交替， 同埋係揾多啲入籍球員， 係 因為你有一班廿歲出頭僆仔係有潛質嘅，但係依班人上唔到大頭住嘅， 佢哋依靠班入籍球員， 真係以鬼大身啊！ 以鬼大身， 廿歲出頭嗰班僆仔嚟學戲啊，跟住你話王威啊咁樣有踢啦，咁你話車用秋嗰啲啊都係啦，咁你一定要係咁樣做嘅，咁。你話入籍球員啊，好多選擇啊，未來嗰兩年係咪先？ 砌到十一個啦， 係即係而家嗱，我而家基本上即係話，我哋數翻，其實我哋話由我哋將入籍嘅球員同埋呢一代嘅年青球員可以選擇得到嘅，而大家一齊列出嚟俾大家去研究一下，好唔好？ 大家一齊研究。 嗱，後面先啦， 我哋重點先一個健方嗰個位先啦，即係呢個問題其實呢兩年幾都冇解決過嘅，咁唔緊要嘅，我哋俾提議你幫你解決。多我一句，如果你有顧問費嘅，歡迎俾翻普羅。OK。咁就嗱，如果左路啦 ，Carson 咧就成日推介左路攻擊線咧。阿卓耀國今年其實打得幾好啦， 有路噶。 上一場對標準流浪隊大波嗰時候，佢喺左路 左後 期 右耀國啊嘛。 啊，唔係嗰場咁啱見到啫。 OK， 咁啊 ，OK， 有冇咁講？ 陰陽眼， 唔係即係咁啱嗰場波， 成日青衣睇波睇到鬼。 唉，冇講， 好多型，好多型。 咁啊，另外當然左路嘅攻擊線入邊其實陳柏恒啊，羅廣 ，even 你話羅廣威勉強打到左邊 嘅，羅廣威好似而家打暈咁多位咁滯喎，喺南華嗰度已經 左側 單球 員啦，左側右側有見過咩都見過 嘅，佢南華奧沙嚟嘅喎， 手籠 嘅咯，但係佢本身啲波底就真係 至少 進步咗嘅， 佢過咗嚟南華之後真係有明顯 唔同咗係啦， 一定係有進步嘅，好過繼續留翻喺 梁冠聰，大家點睇咧？左後衞，即係 大 左後衞， 大哥，大 梁冠聰 啦。嗱，應該挑。如果梁冠聰身形嚟講係冇問題，即係有時你對越南呢啲，因為始終都係快咧。即係講真，大班個大件喺度，我安守本分嘅，可能就攻，即係嗰個助攻力係細咗。但係始終嚟講，佢嗰個身形上面對於呢個會有優勢咯。 身形係好嘅，但係佢嘅 轉身慢啲咯， 膽質唔夠咯，我覺得 膽質唔夠。 係啊，嗱，其實踢中堅要狠啲啊，但係我又覺得佢 左閘啫，踢左 唔係 佢踢到左後衞噶嘛。 但係佢係防中啊，同埋中堅出身噶嘛，係咪先？你話同埋佢細佬啊，梁洛恆啊，好啲啦。 佢細佬嘅身形仲好， 即係佢身形好過大哥啦，同埋佢即係。幾夠膽 過翻嚟咧？ 佢嗰依波攔截咧，的確係幾狠辣。 叉開少少先，即係嗰日睇阿梁洛恆對住東方嗰場，東方三雄嗰場 足總杯。 喂，大佬啊，佢真係爭贏咧，係壓倒性擊倒馬里斯塔啊，大佬！ 大輪馬里斯塔， 係啦。 你明白一樣嘢就係話，喂，原喺香港地好少一啲中堅係咁有制空力嘅。繼陳偉豪之後，你就嗰啲唔好講啦，係咪先？即係變咗呢一樣嘢係好難能可貴一樣嘢。咁調翻轉講嚟再數。再數下咧，其實李毅海啦，即係上咗中甲審人嗰個啦， 係 啦，呢個其實都可以做到呢個功能啦。 同埋方柏倫啦， 方柏倫就攻擊性比較強啲啦。咁啊，都係嗰句，佢失位起嚟，其實大旺角健邦添，我想講。不過多一句啦，即係其中佢攻擊球員底咧，咁其實 如果他在中甲沈陽那裡真的差到一些表現的， 有得 踢的了，是啦，因為出體一練習賽出過了。那就另外說我想一刁轉一點的，大家還記得標準流浪有個入籍球員叫摩西斯嘛，其實 叔叔 來的40歲正在 來的，你不要理他，總好過就是起碼他安守本分先， 原來他射罰球那麼厲害，之前 是啊，那些左棍那些真的是，所以其實你說摩西斯是真的可以考慮這一剎那。 如果我話咧，我就揀香港人嘅，即係長遠嚟到講啦。 咁當然啦，當然啦。 因為嗱，點解我揀梁冠聰咧？因為佢嗱，大家話佢可能咩膽汁少啊，或者做助攻唔及誒郭建 功 之類啦嚇。但係其實我自己後生，即係同佢同年齡踢嗰啲青年比賽嘅時候咧，其實深水埗咧係佢打咗後衞佢發板嘅，即係 直頭係 啊，就佢喺後邊，即係後邊個個 左路自由人咁樣角色。 係啊，佢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假以時日啦，佢假假地都係個九十後啦，同埋你要多啲俾佢哋，即係你唔係你要賦予佢哋一個重建嘅基石嘅責任啊嘛，即係呢個即係最緊要嘛，即係OK， 你揾個三十零歲入籍嘅歸化球員嘅係可以頂到兩三年，但係你長遠嚟到講，你要一路一路揾先掂喎。 啱啊啱啊， 你搞到啲咧成日坐啊，最慘就係。 但係你係啊，呢個就有成日鬧意大利嘅問題啊嘛。你要扶植一啲 新一代 出頭嗰啲球員，俾啲重任佢哋，係啊，就好似學游水啫嘛。你唔浸下，即係你要浸親下你先識噶嘛。係咯，我自己 buy 呢個原理。 唔係咁就要睇下未來香港隊嘅 取向啦， 取向係點樣啦？你想你全部用 入籍啊，猛咁喺度。快餐快餐啦，你慢慢食。 咁你仲可以keep 到三四年，或者有可能仲可以頭先我所講嘅可以等班僆仔可以跟到 轉翻。喺呢一段時間，即係用一個入籍嘅球員去做一個過渡性質啦。 另外一個方向咧，就好似阿安爺話齋，就係用曬全部本地嘅年輕球員 廿頭 嘅，但係咧。依、這個咧係隨時係有一個 買鋪大咯，係咪？ 啱啊！ 震撼性嘅惡 搏一搏冇憑搏咯，因為你要面對住一樣嘢就係話你要預咗就係話個成績會有滑落啦，世界排名會有滑落啦。 而家仲可以點樣落咧？香港隊，但係呢個 有未揚未揚， 喺個世界排名度咁梗係有得落啦。但係我哋喺亞洲杯，你大家睇到啦，今年 嚟緊其實係冇乜大賽，未世界盃賽，即係 仲有半年嘅時間，可以俾大家去物色一啲啱使嘅人啊嘛。 而家就係要諗點可以平衡翻兩樣嘢，平衡得到啊？係咪先？如果你平衡唔到咧，就會好大鑊㗎，即 係 直情會對連香港嘅球市咧。 失衡 嘅，炒爆埋， 會仲跌得仲快。 係啊， 我其實覺得而家其實已經都幾乎係底線咁。 衰啦，衰啦， 未啊， 唔係大家都南華會都仲有千零 眼。係啦，你而家因為有之前有亞冠咧，嗰支針係咁樣打落去咧， 吊命針又係。 吊命針，咁你之後嗰兩三年咧，即係仲有一跌落去嘅。 啱啊， 睇個勢就係。 我掰做手術啦，其實即係一吊命針， 即係連吊鹽水都唔吊啦，就一嘢 打換血落 身。又唔係搏一搏嘅，因為你 換腎換肝換曬 佢。喂， 連埋條乜都換埋佢。 仲有幾多嘢？ 喂，其實好都仲有兩三個位可以講嘅啦，譬如話中堅嗰位大家都數啦，即係琴日阿科夫加埋陳偉豪兩個加埋接近七張啦，喂，啱啱七張。其實中堅位其實我自己都數翻，其實我諗有一個咧，我好想講嘅就係啱啱簽咗上起身翻嘅霍賓人。 頭先你咪講咗咯。 未講， 中堅嚟 講，講嗰個名啦。 霍賓人係即係早幾集節目入邊咧，即係喺西班牙試訓嗰陣時就贏過開高斯做入波功臣啦。咁呢一個尼日利亞同香港籍嘅混血兒，即係雖然話身形瘦削啲，但係嗰個制空能力係唔差嘅。咁啊，大把同埋呢個上海申花嗰啲莫才啊嘛。 停曬咯，註冊煙 係啦，咁所以 嚟噶啦，佢頭半季冇新人嚟噶啦，就係用呢班 硬骨骨 就有得踢噶。 啊，所以變咗其實霍賓人真係，如果係有機會嘅。真的多機會是爭取上場機會，對於香港隊長遠嚟講都有幫助。當然啦，我哋講到口才真至巧啦，傑志死都唔肯用佢。 我想問霍賓人係可以踢香港隊定 可以？ 唔使等 香港， 有身有老身嘅， 香港永久居民嚟 嘅。有老身 青年隊噶啦，已經 做 係咯。咁另外即係我頭先講喺入籍嘅球員入邊咧，其實仲有兩個啦。即係嗱，花圖斯就其實應該夠鐘入籍，但我唔明點解足總。 啊，即係你搞證件可以咁差。 佢啲非洲人嗰啲證件咧，可能有啲唔知點樣古古惑惑咁。 係啊，係啊， 你見安基斯搞咗咁耐都知啦。 即係你依份話早少少阿賓曹阿古沙啲搞唔到啊，即係自己諗啦。 可能咧分分鐘佢哋一個國家咧嗰啲護照咧，發覺咦佢個年齡好似又唔符合。 好嘢嘅， 我係好多啲古靈精怪嘢。 即係依度四廿歲馬田斯又四廿歲 咁講。馬田斯四廿歲 有得其實拉數個十七歲四廿三歲咁嘅樣啊，大佬。 馬田斯唔知四廿歲。堅噶， 是但啦，加把啦。 有傳聞話佢唔止四廿歲，帶個衣度紅嘅大佬。 嗱，即係 anyway， 即係同埋嗱，如果送翻入籍強嚟講，其實有兩個其實都差唔多到期。神希馬布咧就係基南馬同羅伯圖啦。其實基南馬就真係如果入到，即係基南馬都仲後生啦，當打 未夠三十個， 未夠三張啊嘛，即係次次睇親青衣哥 身份證未夠，即係佢證件未夠三張係嘛？ 先唔好問嗱，真實年齡咧，你問翻佢當時係啦。但 係 問題就係話喺佢喺港甲入邊知，佢喺港甲入邊。即係嗰、那個叫做壓倒性嘅優勢喺身上。 佢中段有冇離開過先？我記得佢好似 Kilama 好似 唔係喎，中間佢走過， 一走咗就唔得㗎啦， 一走咗就斷。 二尺尺， 因為羅伯圖就肯定冇啦。 冇嘅， 羅伯圖咁賴死， 羅伯圖就 係咯，第一季嚟神氣啦，睇到而家都仲喺神氣。 係羅伯圖其實就好用嘅，因為始終嚟講佢中場同埋後防打得嘛。 咁你而家數下數下，其實 都唔係都夠腳㗎。 入籍球員。全部都是後防， 中後防我前面冇。 咁你話我哋提到嘅比較有潛質嘅本地球員，都係後防。 嗱，好老實講，前鋒就真係 open 啦。嗱，而家呢一刻為止，你四大球會，嗱，你飛馬拉斯石啦，南華博力斯啦，巴倫古蘇咧就傑志啦，南區啊卡利爾啦 ，OK。喂，其實所謂，其實香港球隊用橫前鋒，全部都係鬼頭前鋒咯。 真係好似英格蘭啲大球會啲龍門咁。 你而家諗， 冇人用本土龍門。 咁我突然間就諗到啦，你話本地嘅橫球員比較廿歲中間位嘅前鋒，係得個鄭麗軒啫。 學希咯， 你勉強係一個箭頭啦，但係問題阿鄭生就已經變咗一件。俾一件雪到硬嘅凍肉嘅情況之下， 即未來始終都係前線都係得學希啊，同埋 少奇啊、麥基啦， 講極都係我，又係佢嗰啲學希啊、少奇啊、學希啊 嗰啲， 係咪 先？即其實，但係調翻轉講，你話以睇翻香港隊嘅中場線嚟講，如果冇做波能力的情況之下，咁你前鋒有幾好都死嘅喎，係咪？即呢個一個雞絲定蛋絲嘅問題嚟嘅啫喎。 睇下想點踢咯個踢法，咁你話要防守反擊嘅，你咪擺曬依大隻佬喺中後防咯。 嗱，講多個，又做咗大隻佬，係規化球員嚟嘅，真係前鋒嚟嘅，係啊。咁而家冇攻擊力啊嘛，咁你搏一搏冇頻搏。 咁我諗陳卓光都必揀嘅咯，如果 有天龍。喂，即係何穗波想投票陣容嗰兩個。 陳卓光嘅問題，佢係公務員，佢未必方便可以 係㗎 消防啊嘛就。 但係咁佢唔方便個位喺邊度咧？ 不方便 的位，因為他要跟政府，即係佢同政府去申有啲申報機制嗰啲，你同我唔明噶嘛，係咪先？ 話佢抌架球啊，車人抽嘢，我見車人都除差唔多咁大力噶咯，幾犀利 喎！係啊，車人即係變咗嚟講，即係話你香港隊係咪真係冇人用咧？阿金 Sir， 希望你睇一睇我哋呢集嘅進擊講 解。文同佢講一次啊嘛， 我唔識韓文啊， 你鋪下來自星星俾你先啦，大佬。 成日都扮亞星， 升乜乸嘢啊？唉，我強力推介自己唔睇噶啦。啊，張張 第二張相啊，第二張相，如果你讀埋嗰個。 香港隊啊，唔係。讀老細口信先啦，唉，讀還讀係咪 ？David 講到就係話中國隊好波，玩齊隔離組，博魯明揸第三隊咗幾隊啊！即係而家睇睇嗱，啱啱有積分榜出咗嚟啦，咁就而家嗱，即係 A 組就係阿曼同約旦出線啦嚇 ，B 組就係伊朗同科威特啦 ，C 組就係沙地同呢個伊拉克啦，即係數到而家為止，暫時未一支東亞球隊啊 ！D 組都仲係巴林同卡塔爾 ，C 組中國 啊，中國係啦， 最好第三名出線， 最好第三，即係變咗嚟講 ，E 組阿聯酋烏茲別，即係數埋。哎，好不幸地，原來咧，即係呢十一個席入邊，得一個東亞啫，真係 全部東南亞嘅球隊係死曬， 冚家都 冚家 一齊慘雪啊！真係慘， 基本上全部包尾咁滯， 係咯，好肉酸嘅局面。 你睇下香港隊其實個得球數字幾得人驚，兩球呀陰公啊！ 算啦，其實依個你話入到兩球啊，攞到四分啊，對我哋班球迷嚟講咧。我都覺得是超額完成的啦，基本上 我哋冇睇泰國，佢哋出武力咁犀利，但係佢國家隊一場都和都和唔到。 唔係你要睇下，即係對對手，譬如伊朗啊、科威特嗰啲都唔係人品嚟㗎，唔係人品嚟啊！呢啲真係。 同埋其實泰超咧，基本上都好多係以外援嚟掛帥㗎嘛，唔係話好似日籍啊、韓籍啊，或者係一啲甚至係啲東歐嘅外援啊，嗰啲亦都唔出巴西外援咁不特止㗎嘛。 好似你話 B 組泰國包尾。 最慘就是而家連香港隊都贏不到泰國咧。 唔係個重點就係話佢人哋嘅包尾，即係我哋連人哋嘅包尾都不如啊！你明唔明啊？好慘㗎！ 你話泰國係零分嘅，只不過佢用好多年輕球員咯，即係同越南一樣咯。 嗯， 即係人哋肯即係話犧牲自己嘅戰績去扶持嗰啲球員， 換將來 係啦。即係變咗我哋偉大嘅香港足總係咪真係可以考慮咁做咧？ 咪睇下你揀邊，好似頭先話齋，你揀邊條？ 我嗱老實講。你香港足總你咁短視嘅目光咧，其實真係我覺得係兩邊雙軌行車咯，真係 咁啊炒得噶咯， 即係同一時間就係話用一邊用啲規化球員去頂住先。即係希望，但當然啦，希望捉到呢包山水啦。 咁你用規劃球員啲咧，即係冇得出場嘛，選咗佢冇用， 都係死，都 係 死。 即係我引一個例子就係。十幾年前，2000年嗰陣時候，阿李沙榮，李沙榮， 嗰時候動作派嗰陣時候， 即係同荷蘭足總合作嗰陣時候，揾啊請咗李沙榮做香港隊教練嗰陣時候，咁嗰陣時嗰班香港球員嗰班大哥級啦，咁全部 嗰陣時個靚呆級啦， 少基啊嗰啲， 唔係啊嗰陣時嗰班大哥級啊，全部唔肯踢啊嘛，好多都咁咪焗住用班新人咯，阿達世豪啊。都是那陣時十七十八歲入港隊啊！你話嘅朱兆基啊，嗰陣時廿歲出頭，全部都是那陣時用。你話那陣時成績是真係唔好，但係你之後嗰幾年繼續都係用緊依班人喎，一路踢落去喎。你睇打勢好，捱到而家， 真係叫捱好慘嘅啫。 而家都仲係佢哋兩個， 都係仲係捱。 咁你話係用後生球員好啊，定係用入籍球員好咧？啲咩大家諗法有唔同？ 我覺得嗰個手術係可以點樣做咧？嗱，我自己。之前講過啦，拜托阿卡神提過話，即係香港成個足球係結構性問題啦。咁我覺得即係個腫瘤喺邊度咧？個腫瘤就係其實你個冇一個誘因去吸引到 U17、U18 嘅球員，佢成為職業球員嘛。咁呢啲係好，同埋你話唔到俾個家長聽點解佢要做球員嘛？依家都為你讀多兩個經濟啊、會計嗰啲啦，你踢乜鬼波啊？咁你其實咧，阿卡神或者其他主持睇過啦，你去個蒲崗村睇啲咩友誼賽，其實香港個青年球員level OK 嘅， 係得 嘅。 其實唔係青年係冇問題，即係十問題就去到十七歲以後 出嚟做嘢先， 就大鑊啦。 你叫唔到佢哋成為職業球員，所以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就係呢度咯。咁你話。做手術啊、落藥嗰啲就係你首先要吸引到佢哋成為球員先， okay. 吸引到佢哋家長，叫佢哋繼續玩落去 先。好多例子都係咁樣嘅，香港啲球員咧，喺青年 U 隊嘅時候， 去到佢哋揾工，唔係做球員啫。 即係你話一到互考，一到互考啊、考試啊嗰陣時咧就 我不甩咯， 練唔到波啊，咁跟住又要。為咗考試啊，跟住又要畢業，又要出嚟做嘢，因為嗰段時間之後咧。就嗰班球員啊，一係唔踢，一係 去外國讀書啦，最多 一係進步唔大，因為你冇時間，因為 你冇得兼顧太多啦。 十六十七歲係一定要擺好多時間。落足球嗰度先可以有好大進步。 OK， 我諗咁啦，講開青年隊，講到青年隊足總杯啦，係嘛？ 即係 東方沙龍去對華賓 FC 香港啦。 OK， 東方沙龍先啊。 下一幅相唔該你。 OK， 我哋想喺度咧就表揚下我華賓 FC 香港教練李志堅啫。即係咩叫楚才進用咧？嗱，即係你睇佢擺陣就知啊。 哇！你都好表揚下喎。 係咯。 我真係好表揚佢啊！楚才進用，陳俊樂明明一個進攻球員擺佢落防中啊，劉翠英就擺明係大哥嚟㗎啦。即係我企喺度唔喐啊！香港利馬遲早係。 他的身形越来越追到了 是的技术就算罢了那即打到井守口正超就第一场好像很突出因为南华被波去杀不是去杀波所以这件事就是说这场波三个失波很简单四个字讲完又教了大家一个成语咎咎由自取 短时间很快失波 穿井太稀这个 又是三比一 是啊 是啊那些波胆那些 就是我成日说穿井太稀这个龙门你叫它太稀得了因为质素问题是不是就讲什么 大仙的 fan 啊 差不多啦出亲嚟出亲型都嚟有失波嘅， 咁啊行第二條路，我哋打小欣去黃大仙咁 算罷啦，唉！ 唔係我寧願佢喺其他 J 二嘅球會度借一個更加有質素嘅嘅龍門嗰個咯。 點解成日攻擊球員嚟嘅咧？其實好少攻擊球員嚟嘅，即係佢日本呢啲有意思嘅，佢還 其實應該係話好嘅。 你 J2 賣得到手的你們都沒有行了 賣得到手的手J2 啦，你 看看國家隊的陣容才行的，哇這全部攻擊 攻擊型全部都挺上了電的， 大哥20歲出頭這麼後生的，是不是你怎 麼也都夠膽 起用新人咯，三歲 都要跟他鬥回的華文 FC， 那他辛苦一個人因為他三場球就真的被中國 FC 的， 還有另一方面就是說下下都要吉姆江死爆爛爆， 我上一場 好辛苦嘅大佬。 即係佢如果三個禮拜踢一場又係試過，而家三一個禮拜踢三場， 一係唔踢， 一係踢死佢， 一係踢到眼， 我衫都未乾一次又踢過。 不過咁要扎，即係講開讚開都要讚一讚球員嘅，即係好耐冇讚過呢個嘅歐陽耀聰啦。即係自從啊係喺南華 落咗山之後， 落咗山 啦，冇一腳好波啊！即係呢場波起碼叫喺。即係落到場，起碼就係話喺攻擊線上面，起碼唔需要靠金毛剛扯到乾曬啦。係 啊，同埋 有個助攻啦、 啊。同埋基本上見到歐陽耀聰，佢個即係佢起碼護波能力比佢嘅隊友好。 係，所以變咗即係變咗另外一個情況就係話， 其實佢都冇咩用㗎啦。落親場咧，一攞住個波咧，就幾個有兩三個。防守球員圍住佢都做唔到。 喂，佢今日都算乖，即係今場嚟講算乖啦，起碼唔會好似以前咁死扭爛扭亂咁扭嗰啲。 真係見到佢好慘啊，大佬！其他隊友咧好似你去啦，啊你過啦。 喂，佢都無能，唔係其他隊友都無能為力咯，即係又攰到太皮係咪先？即係之前嚟講對南華嗰場，就算聯賽，其實歐陽耀聰都有啲表現嘅。 都係自己一個人去曬。 係啦，咁變咗即係話係咪即係話咩？ 佢而家即係咁講賴嘢兩個字啦。 係啦， 四個字 喺南華又係坐。去到完都是錯的， 不是喎，你話喺南華好似上季咁樣都有 正選踢啊， 有波入啊，喺南華入邊嘅華人球員之中，佢係神射手嚟嘅上季。 好簡單嘅波39呢啲 正19， 死傻仔。 不過咁嗱，歐陽耀聰咧上屆即係上季踢南華有個特色就係專入63波嘅。嗱咁啊扯到啊，扯到啊，係咪先？即係講又講，即係講開63啊。 另外嗰場啦， 標準流浪。2-0仔足總杯擊敗黃虎大波啦，係咯，即係歐聰上季都入黃虎大波唔少波啊！咁有四粒會唔會計錯嘅？如果觀眾有知道，可以提一提我。不過咁講咧，即係話睇開呢個呢隊黃虎大波嚟講咧，就算冇咗外援咧，其實打落去咧，其實真係唔覺得話真係好差咯，即係唔似一般嘅粵組幫，即係感覺上冇得打。 同埋其實佢基本上好多主力都已經塌，即係佢原本嘅主力都已經塌頭啦。咁但係都仍然 keep 到咁嘅水準。 佢最大問題就 閃曬啊！卡納又傷咗啦， 一半嘅 卡納要做手術，唞成年啦，成 年喺度嘅。 係咯，大部分嘅原班人馬同埋 一半啦，留翻一半喺度啦。不同埋佢用多咗年輕球員咯。 啱啊！咁呢場波嚟講，其實當其時又冇出到阿停賽女子英同埋傷阿陳立明嘅，即係細牛啦。 卡納又傷咗啦，重傷 一年。对头， 叶志豪都冇出过系咪？ 后备 出嚟嘅， 系啦。咁但系想赞一赞咧，就系和富大宝14号苏有田，即系你咪睇佢咧，好似学界咁嘅身形咧，即系喺前面拍波系真系好勤力咁去拍去搏啊！即系变咗，其实你同埋嚟讲，你18号呢一个叫做张伟辉，其实真系速度算快，即系左翼嚟讲咧。 咁变咗 个系啊，有一个长毛。咁变咗嚟讲，即系和富大宝如果上到去讲价，其实。如果再加強翻少少外援，前中後三線加翻啲外援嘅説話咧，咁其實呢隊波有權真係佔咗席位咯， 同埋亦都有機會培育咗一班新嘅。 啱啊！呢樣嘢最緊要 會成為港隊最重要的力量。 同埋咧，好耐冇見嘅林毅東咧，其實呢場波打翻個中堅位，其實都幾穩陣。 係啊，真係嘥咗呢個球員。 佢嗰時係咪重傷得滯啊？ 重傷。 未傷之前真係踢得 幾好。又係跟阿肥婆堅嘅話，佢之前 踢得波踢得幾好啊！嗰陣時即係一傷咗之後，佢真係。即係算啦，走去做教師算。 我覺得 B 講得啱，即係佢話嗰班年輕球員咧，其實睇翻我哋地區啦，即係地區嗰啲會咧，南區啊、大埔啊、屯門之類啦嚇。其實大埔佢同嗰個青年軍個掛鈎係做得最好嘅，即係呢個你睇翻咁多個都係。大埔有好多青年軍，而家其實都即係以睇大埔出嚟嗰啲咧，其實都喺甲組會起碼有班落先啦。即係你其他出嚟嗰啲，直頭係 轉咗行啦， 七流三嘅 之類，即係你。 U 二十 U 十七咧，同你個一隊其實基本上冇乜聯繫嘅，即係講其他區啦。但係呢個可能即係唔知係咪張 Sir 種落嘅其中一個好嘅種子 啦。讚張 Sir 啊！喺呢個場讚張 Sir 啊！你係第二個啊 ？OK， 嗱咁即係嗱即係講開誒黃虎大埔升班嗰樣嘢啦。 反應慢咗啲麼？ 你慢咗啦，你算罷啦。即係講開港職聯咧，即係嗱嚟緊下一季就會即係正式進行啲港職聯嘅情況啦。 翻翻嚟先可以。 翻翻嚟先一手足係啦。咁啊，而家越早個席位爭奪得好犀利啦，即係黃大仙榜首啊、港會啊、黃埔大埔啊嗰啲 click card 嘢啦嚇。咁啊，講緊呢個 咩 click card 即係有名有姓，大佬。 之後嗰啲唔講啦嘛。OK， 咁咧個重而家個重點就係呢隻爛賊船港職聯咧，即係有十五隊波就申請十二隻， 好多人申請啊，冇話爛賊船啊。 哦，就奇怪咗，一個爛賊船可以引到咁多人會上 港會申請。 開頭對對口屎忽花又話搞呢樣搞嗰個，想落原來個個。又話查罪又成， 有啲計嘅呢班嘢， 我都話唔聽，我唔遞曬表嘅，但係真係唔聽，我都唔同 嘅。即係好似話，唔係選㗎，你唔選 讀書嗰陣時啊， 佢哋係原條款都遞得我咪遞咯。 即係你讀完書啊，會考嗰啲出嚟，我冇平時冇讀書。 我睇鹹書啊，我琴晚仲睇咗鹹書係咪先？ 嗰啲優哇， 優嘅。你話睇翻而家話遞咗資入去申請球會咧，我最出奇咧就係連港會都申請。 港會係有意申請。未着實，不過有幾隊又真係申請咗嘅。 你點解出奇咧？港會我覺得仲有資格申請啊！ 最老資格嘅， 唔係啊， 唔 係啊， 唔係你有自己個球場喎，大佬。 但係港職聯喎，安業 職聯啊， 唔係安業聯，港業聯 sorry， 嗰班港業一定業職業球員啊嘛。但係佢港會咁多年歷史咧，都係業餘球員組成。 嗰班球全部有正職㗎嘛， 因為佢哋大部分球員咧都係。外國人只是嚟香港打工啫嘛，你未必有本地嘅永久。 如果繼續佢可能係要到外援，因為佢嗰班 係啊，全部都外援。 所以我覺得幾出奇咯，港會係有意申請就。 咁另外其實第二表嘅仲有幾隊粵組球會，包括係除咗港會之後，黃埔大埔有唔止啦，黃大仙有甚至乎花花都有意喎。 花花咪招仲文艇嗰隊嘛？ 朱文同黃大仙， 黃大仙啊，條條樣 ，sorry， 係啦係啦，即係其實 嗱，嗰班老教 啦，嗰班人啦，係咯， 曬嚟聽。 不過即係講到底，其實所謂嗱，即係嚟緊下一季就第一季講出嚟十二隊波啦。其實我咁睇就係話，而家呢個所謂嘅假大空。港職聯爛拆船， 諗到有十二隊波都驚啦，真係 又係 都唔夠球員，大佬 諗到驚， 又係咁。 即係簡單嚟講，即係我自己覺得就純粹係滿足亞洲職業啲要求，再加上就希望政府資助一個假大空舉動。 其實同埋仲有一個好嚴重問題就係話咧，究竟呢？咁多支球隊係咪真係有一個成熟嘅球會運作模式呢？我好質疑。 嗱，不如咁啊，我有 能力啊， 我有24個字去形容呢件事嘅。 24個字， 係啦，球場不夠，球員不足，計劃不全，管理不善，十六啊，金玉其外，敗水其中。講完。 你窒咗機會廿五， 廿四，即係講真，而家嘅情況就係話個吹到個環境就是、求過於功啊！實質上其實你呢個假大空港職聯，其實球員質素唔夠，其實對整個香港足運係我睇唔到有幫助。 夾硬要炒埋一碟，係要夠十二隊先過人咁樣嘅。 啊，其實點解唔可以八隊咧？ 下年又放寬外援咯， 係啊，又 放寬啲國援啦，放寬啦國援，又放翻李明，我請球員落嚟啦， 即係睇條路啊。嗯哼，一定又是放寬外援的。 同埋而家的情況就是，就算你掛咩有港職聯都好，其實根本而家係冇一啲具體實質方案係面到世，即係 even 你個球會中人睇到個方案乜蠢嚟㗎，係咪？ 搞乜鬼啊？業餘搞業餘算啦。 即係有啲嘢 社會環境唔掂啊嘛。 而家有啲嘢唔係你話職業，你自己催眠自己一百次話職業，咁翻件事會變專業㗎嘛，大佬嚇。 揾到自己信為止 啊！由業餘變成職業化咧，係需要幾年時間去做咯，同埋你個。計劃上其實點解唔係一個幾年計劃？ 佢講講幾年，中間冇做嘅嘢啊嘛。 係啦，但係中間其實冇一樣嘢去幫助啲球會，去令到佢變逐漸變成一個職業化。 唔係佢個計劃就原本今年開始添。 啱 啊，呢個 啫嘛。 但係其實最終發覺真係做唔到，其嘅時候其實點解唔係要即係都要拿翻緊個標準，就係話一定係要。真正職業化嘅，你自己去 咯。因為呢班都係麻甩佬搞，一般麻甩佬都係咁噶啦。 唔係，其實講 先啦，遲啲先。 唔係，其實講到底就係話，你而家呢班有外行管內行， 你班管理層對足球根本我只係識管理嘅啫，我做低件事俾你，即係我得啦，即係等於講得衰啲啊，我喂收嘢啊，收嘢係咪真係收到先得㗎，大佬啊！ 真 係 淨係望住黑嘅。 我嗌三聲， 即係好似我哋平時做軟件開發，我做軟件開發啦，即係你都要講求嗰個 user experience 咁啊，但係你個即係你而家咁樣去。求其煮一碟嘢俾人去食嘅話，咁喂有咩 user experience 所以？ 你煮出嚟，你話俾你知，喂其實好好食噶，大佬你係咁催眠個客話俾你知好食，人哋真係會上當先得噶，大佬。其實呢啲講積累，我真係咁講，你阿媽爛茶算你嘅。 喂，不過嗱，我就希望嗱，我有一個善良嘅主觀願望啦，就是、希望捉到真係要把關把得嚴，喺個財政上做翻嚴啲。咁真係希望令到啲球會係財政健康嘅，先至俾你去講職。 其實我哋初頭咧都抱住好大希望啊，季初嗰陣時。不過越睇越唔對路嘅，真係。 唔係嗱，呢個已經係我最已經係我最卑微要求啦。 你話你哋你頭先你所講嗰啲嘢 係最卑微要求嚟㗎咋？ 喺港職聯 基本嚟㗎咋， 係基本嚟㗎咋，我呢個好卑微㗎咋。 依最基本嘅嘢咧， 我淨係希望把關把好啲就夠㗎啦。 球會咧都未傾得掂數啊！是 不是所以變咗嚟講，其實莫耶斯一句好啱嘅。香港足球嘅毒瘤就係捉總班食粟米嘅西人。 白嘅冇西字，邊有西字？ 唔係我西字我加嘅啫， 加俾個莫耶斯啫。 中意食西米露啫， 係啦係啦。西字睇咗三次都冇西字。 真係呢樣嘢，你真係啊！ 所以其實咧講到底，霸王硬上弓真係唔一定係好事嚟嘅，大佬。 我總結少少啦，即係頭先幾位提到咩十五隊想要啊，最後十二個位，即係我覺得你。咁多樣嘢其實五個字啦，唔好廿四啦。我覺得重質不重量， 係啊， 係咪先？你最緊要就係、是、喂，你入場睇波都想睇好波啫。 咁梗 係 啦，係咪先？ 只不過而家依個足總咧就全部扭轉嚟， 濫竽充數， 全部扭轉依嘢嚟做。 多句啦，始終嚟講都要希望政府有即係啊，每年五年每即係加埋有億億資助咁啊，幫到佢哋班友啦。即係純粹我都係交差。 批咗啊！我想問佢， 未批，未曬完，曬完做 review 放行計劃。 但係你而家見到之前嗰筆錢都唔知使曬去邊嘅，不停嘅 使落鹹水海， 請人， 請曬經理。 越搞越亂，成架卡。 嗰啲嗰足總搞出嚟嘅喎啦，如果屯門嗰單嘢點啊又？ 啊嗱，即係呢場肥皂劇咧，唉，其實都有少少感動位嘅呢刻 有翻少少希， 終於有啲希望。 有少少希望， 因為咧，愉園入邊其中有五個球員咧就已經有揾到新東家啦。咁直至作為止，就有四個球員咧就出咗轉會資同埋解約證明。 即係攞大信封走佬啦。 係啦，咁當中咧，李健同埋蔡國偉咧就 太陽飛馬 會轉去太陽飛馬啦。賴家輝同埋黃俊霖咧，其實都將分別會轉會啲回歸流浪， 黃俊霖未知嘅， 黃俊霖未知嘅， 即係有人揾佢先去攞。係 啦，而馬兆君亦都攞齊曬上上嘅文件啦， 準備走啦。 咁嚟緊下一個傳聞就去到楊次麟啦。 啊，係喎，楊次麟呢個似啲好嘢喎， 係好㗎。其實蔡圭都其實蔡圭都好嘅， 蔡圭好大進步。 仲有以前有啲朋友話佢新威廉嚟嘅，蔡國威以前喺大埔出嚟嘅。 蔡國威跟住亦都踢過元朗咯，我記得最 近 就喺元朗踢過越早嘅。 仲有潘文俊之前 咁變咗其實即係呢一剎那，其實起碼足總嚟講嗱，即係我估相信都唔係足總爭取嘅啦。不過起碼即係做翻對於球員嘅身價嚟講，呢件好事。 因為佢之前你講埋先， 所以變咗嚟講，我哋呢一集咧唔會插咁盡嘅。講真，個禮拜咁多嘢插咧， 係你插啫， 係你啫， 不斷咁抽插， 冇西啊，整個西落去， 講邊一笑咧？係咪先？ 即係起碼真嘢，本來佢係要等我哋足協。 不過今次不如由西轉到東咧， 勁啲嚟。 你夠廢啊！我有位俾你講嘅， 講笑啫。 一個轉會嗰個三間球會嗰個條例咧，等佢搭咗佢先可以俾球員轉。 咁其實講到 即係話你自己搞掂佢啦。 點樣套翻落先？三間球會即係咩意思先？我驚 同一季不能夠喺三間球會分別喺三球註冊講嘢。 可以三間註冊，但可以兩間球會上陣只可以，但係有啲球員後援就中間轉入嚟遠度條條片度噶嘛。即係中間出事之後先嚟噶嘛， 哎呀， 咁走唔甩咯。 咁季初嗰啲咪真係大領落， 唔係咁啊，冇咁講，咁冇咁講啦。 奉勸啲越早而家不如。嗱，即係要升班嗰啲，不如請嗰啲未有落班嘅。 同埋你 ，even 你話即係幾個新外援啊，你話 沙蘭多納咧，或者沙字頭嗰幾個啦，咁其實嗰幾個真係如果唔介意嘅，可以真係喺月組度，即係唔好齋操咯，可以有啲比賽 keep 翻 啲 地 咁真係喺度， 係咯，咁你調翻 轉地踢波啦， 咁有冇嗱你有冇好似 全部 啦？你明嗰啲射田嗰啲嘢， 咩沙字頭啊，有名 唔記得咗沙，唉唔記得咗啦， 沙沙密斯啊， 沙住啦，搞佢 沙住啦， 東方嘅東京 啊，你去日本啦嚇，個鬼嚟 啊 真係， 啊你真係啊， 搶 喂，我搞个烂 get 啫，唔使咁 啊！ 好搞啊， 好 搞啊，大佬！喂，嗱，已经打好咗啦。 我又食咗冬至。 唔系 Billy 嗰啲烂 get 系伏尔泰 嘅。紧要，嗱，你要搞 get 冇人请宵夜得噶啦，你请宵夜得噶啦 ，OK？ 大佬啊，落雨咁。 嗱，有个冬至咧，我就想食呢个大阪飞脚新门将东口顺超。嗱，我其实我觉得东口顺超嗰个表现系值得一赞嘅，不过好遗憾地咁啊，都系输零比一就 出师不利啦。 咁其实。我就覺得有幾個位置是進步了嘅，即係包括即係佢世代交替上啦，例如好似嗱你丹羽大輝咁呢一個年輕嘅 咁搞笑， 呢個年輕嘅中 堅 嘅丹羽大輝， 我冇冇冇阻佢講到啦。 佢呢個中堅咧，其實就取代咗以前即係公木和道嗰個地位啦。其實我覺得咁係好事嚟嘅，即係雖然公木和道而家轉頭咗啦，咁其實同埋亦都講埋啦，你話如果個房中的重心即是擺金野太行和內田，但我覺得是 OK 的、嗯、不過始終金野太行年紀都超過三十，同埋亦都有一個邊即是左邊二川孝廣其實都是超過三十的、嗯、我就覺得如果 是的話放啲後生仔落去踢，咁就令到個世代交替更加完整就好啲啦。咁但亦都最大一個敗筆就是點解要將遠行保人擺去打呢個副鋒位呢，呢、這個我覺得好值得質疑。雖然係你話如果遠行保人拍宇宙美貴史係作為雙箭頭咧，呢、這個效果係可以激活到宇宙美貴史。但係如果擺喺佐藤廣大身上咧，對唔住啦，呢、這個效果係完全達唔到，反而仲會令到遠行保人嘅壓力會更加大，會更加快扯乾。好啦，大家亦都要諗下，如果大班飛腳仲係繼續要依靠遠行保人嘅打法嘅話，咁會點嘅咧？ 嗯， 因為遠行保人年紀真係唔細 咯。三有冇三十七啊？ 咁又冇， 三十三到啫， 系啦，都三十三噶啦，咁 即係好似有買翻香港就傑志嘅，仲朱基嗰啲咁樣。 唔係你 係啦，係啦，算把啦。 佢都仍然喺中場嘅控制節奏，都仍然係用緊遠藤保人。 其實咁係唔健康。 對日本隊同。都唔係好好， 都唔健康㗎呢、這個現象。 即係你仲要即係阿保仁哥啦，而家即係呢個年紀啦，你仲要去打曬色咁去真係身份 球，差曬腰出嚟射。 係啦，另一個位，另一個右閘位咧，加地亮啦，又係三十三歲嘅。咁、 嗯、 我覺得如果係即係你真係話要令到嗰個接到棒嘅話咧，我就寧願你用多啲米倉行貴。米倉行貴呢個球員咧，其實本身喺千葉志願轉過嚟咧，佢初時咧係打右翼出身嘅，但後屘咧教練發覺。身形比較高大，亦都適合打右閘咧，佢就慢慢適應咗改打右閘嘅一個打法啦。咁而今季轉咗嚟大阪飛腳嘅話，我覺得其實呢個球員值得重用嘅，即係希望佢可以喺個右路嘅助攻上面可以即係做多啲嘢，咁亦都令到佢即係大阪嗰個進攻嗰個套路亦都多啲啦。咁而蒲紅鑽咧，其實今場咧，我見佢打嗰啲反擊都非常之有刀肉啊，比較有效率嘅。但係其實都有一個老問題，防中嗰兩個位咧，仍然繼續用緊阿部勇樹就。 老人家嚟噶咯， 系啦，即系如果你话要世代交替嘅话咧，我就觉得要按时候要真系要摆阿青木拓始落去，同埋或者系山田直辉落去。咁、如果你话用柏木洋介打防中得唔得咧？其实都勉强可以，但系其实唔系佢最擅长嘅。 嘥咗佢咯，超柏木洋介都系创造力。 系啦，因为柏木洋介喺广岛三战效力嘅时候，佢都系打一个进攻中场嘅一个位置啦。咁其实基本上，如果你话要真系令佢有第二个入球点，唔好净系靠轻雷神三啊嗰啲咁，我就觉得或者元口元气啦。咁我觉得。應該要繼續擺翻柏木洋介喺前面咯，咁然後咧用翻，即係話，如果你話平尊中亮係打右翼位嘅話咧，咁就多啲同梅奇斯有個輪替會好啲咯。咁另外亦都我有一個有另一場波，我覺得好值得高興，就係、是、六島六角啦，嗰啲主力大部分都開始係有年輕化跡象嘅。咁例如話好似有幾個新人都冇起咗嘅，好似昌子源啦，伊東幸敏啦。柴崎岳啦、土居勝真啊、豐川宏大呢啲球員咧，即係 今季開始咧，個教練開始用新人去到取代呢啲舊人啦。咁我覺得其實即係唔好再用嗰啲卅幾歲嘅大哥咧，係好事嚟嘅。咁唯一係小粒圓滿男咧，暫時都好係啦，即係好難揾人取代到佢。 即係唯獨佢是不可取替咯，暫時 係啦。但係其實我覺得，長遠嚟計，小粒圓滿男個位置都要揾柴奇岳去繼承嘅，因為我覺得柴奇岳呢個球員咧，佢喺中學、高中嘅時期已經係好搶鏡噶啦，而而家都成為呢、這、一個即係喺六到六個中場的一個重心，我覺得呢個球員是值得重用的。 4-0很犀利啊！ 好、okay, 嘅，再贏4-0。 好咁啊，唔該曬 Billy 就提供咁多日積的資訊俾我哋啦。呢、這個禮拜有冇咩正嘅趣事者推介日積方面？ 日積方面， 日積嗰方面啊， 係啊。 嗱，嚟緊就主場賽事啊，廣島三箭嘴川崎前鋒又是亞冠球隊嘅對決，哇！又講到連續第二 咁頻臨嘢啦，亞冠對決。 亞冠球隊對決講緊大班櫻花咧，科蘭係咪冇料到咧？ 其實科蘭我反而覺得可能因為他的 狀態 未是回復好曬，因為始終聽聞話他季前的訓練 咧 都亦都傷啦，亦都聽聞話操到流鼻血啊！ 哦，操咩操流鼻血啊？ 唔係因為始終大阪櫻花嗰個操練嗰個硬度其實都幾 喂咁啊係，科蘭都三十幾啦， 其實始終因為始終大阪櫻花咧都係以年青球員嚟掛帥嘛，所以他個操練個硬度 係 都比較強啲嘅。咁另外 日本波真係令到流鼻血。 咁係啊，睇邊個啫，係咪先？ 如果東北打比嘅就係六島六角對仙台維加泰啦，咁亦都希望即係六島六角啦，同埋即係仙台其實都，你話雖然仙台就走咗個林卓人啦，但係嗰、那個即係替補翻嚟嗰個門將其實都關鍵太郎，其實都未好在狀態。 你覺得邊隊勝算高啲？ 我覺得六到六個勝算會高啲，因為其實基本上 投資方面大家知道啦。 唔係，其實個問題 因為建立嗰個 選 擇 係真係會，我會覺得係比較似樣啲咯。我會覺得。咁、 okay. 另外就係清水心跳對橫濱水手啦，呢一場都係即係一個好經典嘅對決啦。咁我覺得都應該會幾好睇嘅。 嗱、嗯，咁啊，日本波就 Billy 推介咗，即係大家投注方面就齋睇好啦嚇。 有 咩？即係如果你投注咗而有咩損失嘅，你可以向 Billy 會同大家 嗱，因為我講我係冇鼓勵過大家去。 OK， 嗱，好請好請啦， 唔好鬥啦， 香港波香港波，唉，嗱，今 日禮拜六香港聯賽睇翻啦。喂，禮拜六咁啊，東方沙龍主場對公民喺旺角場啦。咁啊，6:34有得播嘅。係。咁啊，2:30踢。跟住又5:30有場改咗嘅，本來禮拜日踢，而家改禮拜六踢嘅天行元朗啊對南華， 有冇雞餸啊？ 唔知有冇 Billy 啊？ 我都唔知喎。 元朗大球場踢，咁啊5:30嘅，咁就暫時就睇未有得播啦，6:34嗰個場。咁跟住禮拜日就標準流浪對傑志，咁啊深水埗運動場2:306:34有得播啦。咁跟住5:30太陽飛馬對之前JT神希旺角場踢嘅，呢場都有得播。 呢日可以走曬兩場喎、 啊。咁跟住講埋少少，仲有阿嚟緊啦，阿協嘅傑志主場對喺旺角場對印度普拿。 哇！呢度我推介 嘅啫。咁啊，禮拜三啦，下個禮拜三。 三萬廣場 見真章啊！傑志啫， 好似收80蚊，佢唔知係咪買曬三場嘅主場飛咁都有特價嘅。你到時自己睇啦，上去、啊。因為我晏晝睇佢個網都未有嘅，但我聽過有咁嘅信息嘅。 可以去球場再諮詢啦，到時。 咁啊，南華作客去馬來西亞啦，吉蘭丹啦，咁啊8:09踢啦，香港時間8:09踢。 咁啊，隨時死埋咯。 又要翻去揾拎個啦。 啊！ 咁啊，波喺呢度啦。 咁啊，快快手手講曬所有亞洲賽事嘅嘢，咁啊，時間差唔多。咁啊，嚟緊聽晚嘅時間，都仲有其他手足繼續同大家喺粵大球場吹水嘅。 安迪又喺度，聽晚 係咪？你聽晚你 聽晚喺度，聽晚都係講講國際賽啊， 國際賽。 我哋而家坐住唔好走啦，等 緊。咁啊，你坐低啦，係咪先？今晚中國 啊，喺度開張床算啦。 中國， 唔講 勸爆啦， 勸啦，先啊 ，Billy 請啊，好，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好，拜。